转身靠着墙壁，你睁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魔法机器机，有些要字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疼的乐，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会哭泣会有大大的，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舌头。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得来都和气息息，只是死只是死一无一样，哦哎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 I'm sorry 七夕的这个周五，如果你是一个人，可能完全不想度过，但是换一种心情，今天晚上也可以跟自己的三五好友约一约，跟好朋友之间来一次七夕的聚会。这首说爱大舌头呢，是来自于吴克群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灵感呢是来源于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吴克群突然间有了这首歌曲，刚才听到那个曲部分的灵感。他认为表白的时候最容易大舌头啊，就想要把这种青涩的感觉说出来，也希望创作一首歌可以让听众去进行表白，从而也就有了这首大舌头。当时在完成这首作品的时候呢，编曲的时候不断重复，吴克群还和公司呀、编曲人啊反复的吵架，最终在编曲当中加入了人声做节奏，用自己的口技做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B-pop 这样的节奏，也就有了这首很受欢迎的大舌头。哎，讲真已经是12年前作品了，2006年的大舌头。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时候，我们去哪里度过比较好嘞？依然去一些小众的地方，我们今天会去的叫做威廉斯塔德这样的一个小城，完全不熟悉哈，它属于库拉索这个国家，又更加的不熟悉。威廉斯塔德位于库拉索一座加勒比海的南部，靠近委内瑞拉的岛屿，而威廉斯塔德呢就是库拉索的首府，这里保留了17到18世纪荷兰殖民时期的风格，有着蜡笔画般丰富明媚的童话色彩。在1997年的时候呢，这里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独自回应没说法，答案却都写在脸上，当独自嘴角也上扬，你眼睛突然眨一下，表情就静止等在那，心跳 Jolin 蔡依林的就是爱，感觉到粉色的气泡满天飞。今天呢，我们去往库拉索的威廉斯塔德好好的转一转，这里呢是由几个风格各异的历史区组成的，分别反映了不同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其中我们要去的最古老的是建于17世纪的庞达。庞达呢，也是整座城市当中唯一建有城墙壁垒的区域，所以来到这里呢，即便是男生朋友也不会感到无聊，会觉得非常的酷炫。而女生来这里拍照，风格很别样。另外的三个历史区也要追溯到了18世纪。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爱》以及《大舌头》，好像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说出内心的真情告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男生而言，有的时候越爱，反而很多话越开不了口。所以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也是很经典的，来自于周杰伦，《开不了口》。会唱的朋友来吧，不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哼。 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着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闪闪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我穿过云层我试着 在 R&B 骨架当中加重了节奏，加上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流畅的说唱以及古典的前奏，这首开不了口非常的经典，也是充分的体现了周杰伦能在音乐上自在的展现多样化和多变化的一首作品。有的时候爱情当中就是会这样，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说，想要表达，但是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这首作品呢其实是挺伤感的，因为当时周杰伦是想要做出来一首关于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作品，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好像最近很多人在追这个宫廷剧啊，宫廷剧当中的痴恋以及因为爱情而引发的种种的过激的行为，包括心理上的种种的变化，好像都会让人发出唏嘘的感叹。以下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李宇创作的全新的作品，叫做《大梦》。这首歌采用了跟他以往完全不同的编曲方式，在既定的歌词和曲式之上呢，创造出了可以让我们听起来意料之外的听觉体验。此时此刻仿佛我们做的就是一场大梦，在这场大梦当中，我们可以是任何的一个角色，可以任意的在时间长河当中不断的穿梭。 这家浑浊无暇起落，青春偏差模糊，年岁肆意蒸发，天地倒挂，若人间是场大梦啊，无意浪荡之天赴人家，夜归的人空笑了无话，我要不要叫醒他，若人间是场大梦啊，无力风雨万丈俗世话，谁要春秋 李宇创作并演唱的《大梦》。上午11:21，随着这首作品，好像我们一起来做了一场大梦。歌曲所要表达的呢，是在并不常常如意的世界当中，我们总能为自己造一场大梦， 然后我们会躲进梦境的壁垒，好像生活的困惑也会暂时消失，但是这一切都只是暂时性的。李宇希望可以做出这样的一首作品，可以让你无论多难都选择继续前行的你，带去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和慰藉。如果觉得生活当中充满了太多的阻碍和太多的不舒心的话，这个时候不妨好好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前面让我们继续的出发吧。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库拉索这座小岛，这个岛呢也是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一个岛，而首先要去的是它的首府威廉斯塔德。威廉斯塔德，你来了以后会发现这里是明媚童话般的建筑风格，当然和这里的热带气候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建筑风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来到这里散步或者是随意的看一看两边的风景，你会觉得一切是那么的美丽，看到的鲜花好像也非常的特别，经典的作品重新的演绎也比较适合今天的这个氛围。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胡夏版本。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的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 一首歌会让你不禁的想起青涩时的悸动，也释怀了曾经开不了口这样的心境。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你一开始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谁的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胡夏带给我们的全新的一种回忆。贪恋来自于张靓颖。

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是七夕节，北京古观象台王玉民博士提醒大家，如果天气晴朗，不要忘了抬头看看闪烁在银河两侧的牛郎和织女。七夕节这天，太阳落山后，举头仰望，可以看到头顶有一颗特别明亮的星，那就是织女星。东南方向跨过银河，有一颗稍暗的星，那颗星就是牛郎星。除了牛郎织女外，整个八月自西向东横跨天际，都会同时出现四大行星：金星、木星、土星和火星。七夕夜，天空还会有木星伴月的天象，木星将出现在月亮南边 4.5 度的位置。如果天空澄净，在月亮的南边不远处，将有木星与之顾盼呼应。虽然木星是太阳系里的大个子，不过由于距离较月球要比我们远得多，因而与月亮相比，看上去犹如萤火烛光，娇小可人。此外，8月21号还将发生土星伴月的天象。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七夕的这个周五，欢迎继续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这首就是爱你送给的不光是情侣朋友们，即便今天你是一个人，带上音乐去旅行也就是爱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就是爱你，爱着你，不弃不离，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就是爱你，爱着你，放你在手心，灿烂的幸福全给你。这样的告白，你是觉得肉麻呢，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窝心？来自于陶喆作曲并演唱的《就是爱你》，很经典的一首作品了，收录在《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11:38，在七夕这样的日子，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踏往浪漫有意思的地方。离开了威廉斯塔德，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雷根斯堡。好像有一部分朋友听过这个地方啊，来自于德国。雷根斯堡呢，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了。从石器时代开始呢，就已经有人居住在这附近了。雷根斯堡的老城在多瑙河南岸，这里呢也是德国最大的保存较好的中世纪老城。在2006年的时候呢，这里还被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在这座老城当中，你去漫步行走，会发现时间真的流逝得好慢好慢。漂亮的蓝天，灿烂的阳光，让一切都静静的，即便你们的爱情也像这首作品一样，爱如空气。 幸福就像花季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淋湿我的思绪，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更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 我。 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这种浪漫伤感的味道被孙俪演绎的淋漓尽致。你是想到了那部电视剧，还是单纯的当时演唱这首作品时候的孙俪？当时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呢，也是打动了很多人，而这首《爱如空气》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非常浪漫的一首情歌。而说到浪漫的情歌，此时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同样是非常的经典。 我明白 若干年过去，你是否明白你要的爱是怎样的？是曾经的非常的激烈热烈，还是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听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个最好的原因。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精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刚才我们听到了我要的爱慢慢喜欢你。爱情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爱情又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事情。情歌当然有欢快的，也有一些伤感的，也有一些暗自在对自己说的话。比如说，如果没有你的世界是怎样的？ 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你曾经是否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戴着耳机躺在被窝当中，可能含着泪在听这首作品？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 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只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一首非常经典的 Carrie Moon 味的《如果没有你》缓缓到来，两个人的喜剧似乎也变成了一个人的伤感，只能在回忆当中慢慢的去追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那时的回忆。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在这个孤独的城市当中，慢慢的追寻着过去。莫文蔚用一种细腻的嗓音和感情，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如果你心里真的还有一个人放不下，心里还有一段情始终过不去，七夕的这一天，如果下午有时间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宁静的下午泡上一杯淡淡的茶水，在柔和的阳光当中慢慢的聆听过去对于你们而言很重要的一首作品。有的故事也许只属于你一个人。爱情当中确实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气，需要承担很多很多，但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部都属于你那时那刻的快乐，那时那刻的记忆。即便这段感情可能最终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号，但是若干年之后你回忆起来，想到的那些种种的瞬间和种种的泡沫的幻想，还是觉得很美好。 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这首《勇气》的作曲呢，原本就是光良，而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来自于光良。《勇气》是光良从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单飞之后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当时呢，光良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并不像一般的是整首歌曲完成之后再进到录音棚当中去进行配唱，而是在配唱的过程当中呢，光良亲自的示范歌曲所想要表达出来的那种情感，然后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尝试找出最适合静茹的声线来进行表达。而这首歌曲的歌词部分呢，也是来自于当时啊梁静茹要接受的一段感情。爱真的需要勇气。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了很多漂亮的地方，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去德国的雷根斯堡转一转。来到雷根斯堡，你会发现这是一座老城，漫步在老城当中呢，既有多瑙河边的石桥、教堂和塔楼等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自然也有深藏在蜿蜒小巷当中的神秘惊喜。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世界真的很大，我们不知道的美景太多太多，所以趁着一些漂亮的景色还没有大火之前，我们麻利儿的赶紧行动起来去看一看。无论跟你爱的人还是一个人去看，你都会感受到世界的美好。七夕的这一天，最后一首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于刘若英的相看两不厌。无论你们在一起多久，希望你们始终可以做到相看两不厌。 这天说彼此都有一点倦，说从前无论谁板着脸，却总是相看两不厌。快忘了经过多少时间，我们都好想长大一点，你和他展开一段冒险，就像是我们俩从前。但曾经和你走了好些年，总归了无悬念。 11:56，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前祝各位七夕快乐，周末快乐，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相看两不厌，咱们继续。 走过那些年，总归还是眷恋，无法时过境迁，从前的掏心胡闹拥抱还是那么甜，但怀念也只是怀念。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节特别活动，神秘好礼赠送幸运情侣。就在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他们的爱情纪念日。 主人 在新浪微博或者一直播 APP 内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下午5:20，主持人思萌在视频中和你见面，现场送出七夕真爱大奖。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